小青蛙打老狼。树林里来了一只老狼，三角脑袋，一双眼睛闪着绿光，又长又尖的嘴巴里拖着一条血红的大舌头，那样子又凶又丑。老狼来了以后，小青蛙再也看不见好朋友小白兔和小松鼠了，再也不能跟他们一起玩了。它在池塘里躲了几天，怎么也憋不住了，心想，多快乐的一个树林，老狼一来，害得大家逃的逃，藏的藏，动也不敢动。他凭什么欺负我们？我们得想个法打死他。对对，想法打死他。小青蛙真的想了一个好办法，他悄悄找到小松鼠，让小松鼠去叫小伙伴们来一起打狼。这天，小青蛙趴在草地上使劲地叫着，呱呱，咕咕咕，呱咕呱咕呱咕咕。老狼已经饿了几天了，听见小青蛙在叫，连忙奔了过来。他一见小青蛙，龇牙咧嘴的就嚷起来， 你喊得真好，我老狼正找不着东西吃，先把你吞了垫垫肚子。 老狼说着就朝小青蛙一扑，小青蛙一蹦，蹦到右边去了。老狼转身又一扑，小青蛙一跳，跳到左边去了。老狼瞅准了，猛地朝前一扑，这回小青蛙蹦到他身后头去了。老狼心想，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，我得想办法骗他，让他自己送到我嘴边来。 老狼装着一副笑脸说， 好啊，小青蛙，看不出你有这样的本事，可是你光会跳远不会跳高啊，要是你能跳高，我老狼就服你了。 小青蛙一听就知道老狼想了什么坏主意，他不慌不忙地问， 你说说跳多高才算呀？ 这样吧，我坐在这儿仰着头，你要能一下跳到我的鼻子尖上，就算你有本事了。 小青蛙心想，你大坏蛋，你想让我往你嘴里送啊？他想了想就说， 好吧，老狼你坐好，我要跳了。 老狼坐在地上仰着头，心里说， 傻青蛙，你没命了，等你跳到我鼻子尖上，我一晃你准得掉到我的嘴里。 哪知道小青蛙往上一跳，没碰到老狼的鼻子尖上，偏偏落在老狼的右眼上。 老狼心想，好狡猾的家伙，你跳到我的眼睛上，我也不放过你。 老狼飞快地伸出一只爪子，朝右眼睛猛地一抓，小青蛙早就防着呢，还没等老狼的爪子伸到跟前，它噔的一下跳开了。 老狼只顾使劲抓，没抓着小青蛙，倒把自己的右眼珠子抓破了，血流了一脸，疼得它嗷嗷直叫。 这时候，小青蛙又跳到老狼的尾巴上了， 老狼气得回头朝小青蛙就是一口。 好啊，这一口没咬着小青蛙，倒把自己的尾巴咬掉了一截。 小青蛙又一跳，跳到老狼的左眼上。 老狼又气又恨，赶紧伸出爪子朝左眼狠狠一抓，哈，没抓着小青蛙，又把左眼睛抓瞎了。 就在这时候，小松鼠和小白兔还有小猴、小鹿、小刺猬全赶来了，他们一看老狼瞎了眼睛又秃了尾巴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小松鼠在树上拿着松球直往老狼的头上扔，小白兔呢抓了一把土撒在老狼抓破的眼珠子上， 是的，老狼直晃脑袋。小青蛙在一边乐得又笑又唱，呱呱呱，咕咕咕，尖嘴老狼气鼓鼓，秃了尾巴瞎了眼，呱咕呱咕气鼓鼓。老狼一听气疯了，恨不得马上把小青蛙抓住嚼个稀烂，可他眼睛瞎了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小青蛙在哪儿呀？他就听着声音朝小青蛙扑过去，小青蛙不慌不忙，使劲一蹦，蹦到水池子里的一张大荷叶上，冲着老狼又唱起来。老狼气得大吼一声，朝着小青蛙那儿一扑，只听见扑通一声，老狼掉到水里去了，咕嘟咕嘟，灌了一肚子水，再也上不来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